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咧，系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真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吓，陆续嘅加入啊，同埋支持。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由于啊，因为前民主派嘅议员岑子杰啊，喺佢入狱之前咧，就申请啊，向呢个法院咧就打官司，就要求啊特区政府咧系以立法方式咧系承认中国香港特区嘅同性伴侣关系，并且咧给予俾佢哋咧一啲合法嘅，譬如婚姻啊，种种嘅登记啊。咁咧就岑子杰咧后来咧就入狱啦，最近咧系释放出嚟。咁呢件案咧啱啱就去到呢个终审庭，终审庭咧嘅大法官咧就3-2啊，就推翻咗中国香港特区上诉庭嘅判决。上诉庭咧本来系否决咗呢个香港嘅同性伴侣嗰个关系嘅承认，之但系咧岑子杰咧等人咧就一路咧系上诉终审庭。终审庭咧就帮翻岑子杰，系嘛？就认为咧，特区政府咧，如果唔俾同性恋嘅人士登记咧，就违反咗《香港人权法案》第14条啊嘅同性伴侣关系咧啊嗰个咧人权啊嗰个义务啊，并且咧系责令呢个香港特区咧必定咧系要就同性恋伴侣嘅关系咧一定要去立法。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咧啊名正言順咁喺香港係登記，咁此判決一出咧，就導致香港特區嗰個立法會裏邊一大批嘅親中啊所謂嘅議員咧就強烈反對啊，就話咧終審法庭咧就有呢個咧破壞中國家庭倫理嗰個基本價值觀之嫌啊。就其中咧，由以咧何君尧律师嘅态度咧系最为激烈。咁但系咧，终审庭啊嗰个指令系一个命令嚟嘅，就一定要特区政府咧系要立法。喺呢方面咧，就主管啊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啊呢位局长叫曾国卫咧，本来都速咧就投降，就话冇办法啦，呢个终审庭嘅命令，你喜欢又好，唔喜欢又好咧，特区政府一定要依据终审庭的命令来到立法，本来这件事应该告一段落的，是吧？咁但是呢，现在在香港又可能有人就走去向外部寻求救兵。这位已经移民在澳洲的前大法官殖民地时代的聂显伦，就在明报发表文章，就声援翻亲中派，就说行政机构不是终审庭的奴隶。咁佢呢篇文章咧就谈论岑子杰案同埋同性伴侣啊，系一个咧立法嘅问题啊。佢咧聂显伦咧就话，司法机构即系包括终审庭啊，唔系无法无天嘅机关。佢用嘅英文啊，当然佢呢位聂显伦法官咧就唔系纯正嘅华裔啊。咁佢用英文嘅文章，佢话咧唔系一个 lawless institution。佢本身咧都要受到宪法限制约束。佢颁布嘅裁决咧。就一定要同起诉讼案嘅背景咧系相关嘅，叫 context。你要留意佢用嘅字眼啊。咁咧就聂显伦咧就话行政机关啊唔系终审法庭嘅奴隶。佢里边咧用到呢个字叫奴隶咧，英文叫 slave。同埋咧佢话呢个终审庭啊同埋香港嘅司法机构唔系无法无天嘅机构。唔係啲 lawless institution 嗱，呢一種咁嘅字眼就好奇怪。首先，香港嘅司法機構當然唔係 lawless institution 啦，啊呢仲使講嘅咩？佢係 upholding law， 佢係 institutions that help uphold law and order。咁你如果咁樣樣用咧，即係話你唔係無司法機構唔係無法無天咯，啊你已經咧係陷入咗一種情緒性嘅指控。正如如果你话呢个香港特区政府唔系终审法院嘅奴隶，你用到奴隶呢个字咧 ，slave 呢个字咧，亦都带有一种情绪性。嗱，呢个咧出自 列显伦啊，嗰把口或者笔下咧，系令人相当之诧异。嗱，我举个例，因为点解？因为呢个唔系法律嘅语言，唔系理性嘅语言，而系中国式嘅大批判嘅情绪语言。嗱，我举个例啊，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根据基本法，佢要向港澳办公室主任啊负责，佢嘅职权咧亦都要向中国国家主席咧负责。但如果你话同时话李家超系夏宝龙嘅奴隶，或者李家超系呢个习近平嗰只狗看门狗，无可不可吓，呢个咧当然你可以话系讲出某种嘅事实，但呢个唔系一种 legal language， 唔系一个咧理性嘅语言，系一个咧有政治情绪性啊吓嘅语言，系嘛？即系等于你话港督当时当然系要根据英皇制告。向英国皇室负责，从来冇人讲过港督是英女王只狗嚟嘅。啊，咁你话喂，只狗系咪带有侮辱性？呢、这个睇下中国语文同英国语文里面嘅所谓嘅 context 啊，就系英国人咧系将狗当做人类最好嘅朋友，但系中国人咧系对狗咧系有仇恨嘅，系嘛？仗义每多就屠狗辈、走狗啊等等，系有鄙视意识嘅。所以你话喂奴隶啊、走狗啊呢啲字眼咧，系唔应该出自于任何做法官或者做过法官嘅把口，佢可以出自于维园阿伯嗰把口。嗱，维园阿伯八十年代嗰时候指住嗰啲咩李柱铭，你就系英国佬嗰只狗，吓你就系殖民地奴隶，系嘛？即系咧中亲中啊，嗰啲舆论啊，长期咧就话香港特区嘅政务官，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系港英渔业。咁你港英語業咪中國式嘅情緒語言咯？你話啱定唔啱咧？係嘛？喺個 by nature 個實質上個意義嚟講，你冇講錯。但係呢啲唔係理性嘅語言。同樣，列顯倫話行政機構唔係終審庭嘅奴隸，呢啲亦係一種情緒嘅語言。嗱，如果你用到呢啲叫 slave 啊、lawless institution 啊嚟到做個出發點咧，你對呢件岑子傑案嘅 judgement 咧？那个判断咧，个有理由相信咧系有偏差嘅，吓系唔符合一个咧法官嘅身份，系嘛？嗱，而家咧就好复杂啦。列显伦咧显然咧系成为啊何君尧同埋梁美芬或者亲中爱国等人嘅救兵，因为佢曾经咧喺大陆嘅新华网咧系被赞誉为咧真正嘅一个爱国爱港嘅法官，即系话佢对于香港法治啊，如果有嘅话。嗰、那個評論係非常之啱中國嘅胃口。嗱，如果係咁嘅，因為有中國嘅官方嘅加持。咁如果因為列顯倫呢篇重要嘅文章係令到香港特區立法會裏面嘅親中派係言之鑿鑿，同埋咧係有好有力咁咧係揸住列顯倫嘅文章走去駁斥呢個終審庭同埋曾國衛嘅話咧，即係佢向曾國衛刮咗一拜。咁咧，如果特区政府以此为依据，或者不以此为依据，就拒绝接受或者遵守终审庭嘅命令，系唔立法嘅话，咁喺技术同埋逻辑上，终审庭嘅呢个判决系无效，即系终审庭上边仲有一个超级嘅终审庭大法官叫列显伦啦，啊，所以嗱呢篇文章咧，之所以点解我认为啊，嗱我冇道德嘅判断啊。但我冇话列显伦嘅说话啱定唔啱，我只不过系就修辞学呢、这个亚里士多德所讲叫 rhetoric 嗰方面，系去质疑啊，点解一位法官咧系用呢啲咁情绪化嘅字眼？嗱，跟住会好大镬嘅，因为呢个咧系关乎啊中国香港特区时时自称话咧，你系一个法治之都，你时时自称话仍然以普通法咧系嚟到咧系维持香港。啊！呢个国际城市嘅地位啊，呢句说话到底是真定是假？可能列显伦嘅文章是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嘅分水岭啦，系咪啊，鲍生？ 嗱，其实阿列显伦咧，大法官咧，只不过系一个外国嘅何君尧嚟嘅啫。即系我睇翻佢个记录， 可以咁讲 ，track record 重嘅。 喺2019年开始，佢已经咧系为特区政府咧嘅。无论司法或者系执法机构咧，就喺度护航。譬如话佢提出过咧，就将 香港法院審判嘅程度簡化，就希望大規模咁樣處理或者審訊嗰啲示威者或者抗爭者，令到人咧諗起咧，無論係中古嘅時代嘅宗教法庭啊，定係啊希特拉時代啊嗰啲對於猶太人嗰啲集體處理啊，令人聯想啊。咁另外咧，亦都指責過香港嘅法院咧，輕判嗰啲抗爭者咧，或者係一啲非法集結啊，或者係其他嘅犯罪嘅人士咧，就話佢哋咧係縱容呢啲咁嘅行為。咁當時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得到親中愛國陣營咧嘅青睞，咁就不斷咧就引用佢呢啲咁嘅意見，就喺各大報章，特別係明報啊或者係呢啲咧表面上好似咧中立啊，甚至咧係知識分子嘅報章裏面咧，係最中意就去刊登，因為如果你喺大公文匯去登咧，咁就顯得咧就有點而突兀。咁但係如果擺喺明報咧，就好似咧就叫做中肯嘅意見。咁所以咧，其實佢只不過我點解我話佢係外國何君堯就係咁解。 嗱，佢喺文匯大公就冇公信力噶啦，因為明報咧係查良镛嗰陣時咧係創辦，正如信報係林恆子創辦，呢啲報紙咧係仲係有少少啊，可以有借殼上市啊，嚇嗰個利用嘅價值。咁你都係明報有冇？又唔可以話呃嘅，係咪？令到你誤以為啊，係明報咧係一間好有公信力嘅報紙。呢個另外，咁啊，列顯倫啊係對終審庭嘅炮轟同埋對曾國衛嘅掌掴啊，嗰個原因係咩咧？佢話呢件案嘅訴訟程序係由岑子傑最先提出，佢係公開承認嘅同性戀者。2013年11月與另一名男子喺紐約咧係締結同性婚姻，佢嘅婚姻喺紐約州得到承認，但香港並非如此。嗱，呢個正如我哋上兩集咧係一早講過。第一，你呢個咧喺外國登記，尤其係美國呢個咁敏感同埋咧係咁遭到啊中國民族主義者仇恨嘅國家嗰度登記咧，首先就會挑動起中國人嘅情緒，100%咧叫做咧大陸佬話齋挾洋自重，係外國勢力嚟嘅。好啦，呢個咧會令到中國人嘅神經咧係即刻咧係崩到好緊。好啦，咁啊列顯倫咧係繼續介紹，幾年之後。岑子傑向律政司司長發出令狀，其尋求一個叫一種咧叫救濟同埋幫助，就導致咧高等法院給予長篇裁決，就全部駁回，係嘛？好啦，咁啊全部駁回咧，岑子傑咧喺入獄之前咧鍥而不捨，連同香港一啲人權團體咧係繼續上訴，最終咧係上訴庭都失敗，然後再將佢懟到去終審庭。終於終審庭咧，係最高層面咧嚇就知道啦，就認為岑子傑啊嘅嗰個訴訟咧係有道理，係嘛？啊，認為咧同性戀啊嘅伴侶咧登記咧係適當嘅權利同埋義務，係咪？好啦，就列顯倫咧就認為終審庭啊嗰、那個宣告咧，充其量就人權法案第14条嘅法律效力係表達一種意見啫，你一種意見。你冇權力咧，走去命令特區政府根據你嘅意見咧，係順啊岑子傑嘅意思咧，就即刻立法。嗱呢度就有爭議啦。嗱呢度爭議係乜嘢咧？如果列顯倫講嘅係啱，終審庭嘅判決其實係某種嘅意見嘅話，咁我請問喺1999年啊嗰陣時發生嘅香港大陸人士啊嗰個居留權啊呢種訴訟。一單咧就叫吳嘉玲案，1999年啊，同埋咧另一單叫張豐源案，就對於咧嗰啲喺香港偷渡入嚟係冇永久居留權嘅大陸嘅父母，喺香港生嘅仔到底有冇永久居留權？咁啊，當時咧就基本法第24条第一段，香港永久性居民係產生一個好大嘅爭議。特別係咧，香港特區成立之前或者之後喺香港出生嘅中國公民啦，通常住滿7年啦，等等，係嘛？咁呢個爭議咧就觸發到就點咧？大量呢啲咧係喪失或者咧不具有永久居民資格嘅大陸人咧，係多達咧係66000名嗰啲仔女咧，就咧係可以無需要申請單程證咧就可以嚟香港，所以咧就爆發到咧。就向保安局局长同埋入境处处长咧，系发呢个咧系申诉， 结果咧就1997年7月9日啦，第一案嚟嘅。香港特区政府嘅临时立法会咧就提出入境条例修订，就包括咧永久居民所生嘅中国籍非婚子女咧，必须提出证明啊，嚟到咧系佢哋咧系有一个咧居港权嘅证明书。呢个咧系大前提。咁呢个当时咧吓，呢班非法嘅移民咧，或者呢个冇香港呢个永久居留权嘅人咧，其实得到香港以公民党，即系后来嘅公民党为首，即系民主派啊，因为佢哋咧崇尚嘅西方嘅人权平等啊嘅支持，就一路咧支持佢哋咧系去上诉，系嘛？结果一样去到终审庭，终审庭判决咧就认为佢哋拥有香港嘅永久居留权。咁结果点啊？香港特区政府系唯有系认同同埋遵守终审庭嘅判决，只但系有一条咧出路，救命草就系向中国人大寻求释法。换言之，终审庭咧嗰个唔系意见，佢嗰个叫判决，判决咧系有约束力嘅。如果你话特区政府下边行政机关唔喜欢，你可以咧系参详律政司嘅意见，就认为啊。这个判决是涉及到基本法里面的国家行为，你终审庭没有权力呢是去作出这个裁决，就于是呢就寻求北京的人大常委释法，是吧？所以这个释法都不只是第一单吴嘉玲案、庄丰源案，很多次呢你都是要寻求释法。为什么你要寻求释法呢？就是因为终审庭的法官那个判决不是意见，是要下令的。当时董建华做特首的行政机关咧，给予呢啲咧非法居留啊嘅喺香港出世啊呢扎咁嘅儿童啊，一个合法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你条气唔顺啦，记唔记得？于是就走去上诉啊。你话而家你呢单嘢咧，就系你睇列显伦呢篇文章，佢话最大嘅突破点就系话，原来终审庭嘅裁决只系一种意见，系冇约束力嘅，佢认为。任何的約束力對行政機關是令到行政機關做他的奴隸。如果是這樣呢，你可以說香港特首是習近平隻狗咯。你可以說現在那些港英漁業是以前效忠於英女王和港督的咯，是不 是？陶生，多謝你這麼詳盡的分析。為什麼我說列顯倫是另外一個何君堯呢？我不是有貶低的意思，我只是意思是說呢，佢嘅英文程度咧，就只不過好可能係何君堯級數。你唔好以為佢咧係外國人樣，因為佢指嗰個宣言 declaration 咧，佢話唔係判決。但我舉一個歷史嘅例子，1776年7月4日，美國嘅獨立宣言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其實呢個獨立宣言嗰個意義或者嗰個象徵啊，其實係大過任何嘅判決啊，因為呢個宣言咧。是凌驾于任何的法律。当时的美洲的殖民地啊，它是要受英国的法律去统治的嘛。这班美国殖民地的人就是不想接受英皇的统治，于是他们发表一个独立的宣言，宣言就是 declaration。所以其实它是凌驾法律的。如果讲历史的角度啊，当然在这一刻其实它都是法律。但是终审法院用这个宣言 declaration 而不是 order 呢，其实它是比 order 那个意义，我认为那个定义是更加高的，那个重要性是。所以我觉得列显伦呢，首先它用第一个理由去驳斥说这个终审法院这个只是宣言不是 order 呢，我觉得它对这个英文的定义和历史上面呢这个宣言呢，它有啲疑呢，有点疑问号啊。 还有它说终审法庭的这个判决是没有顾及到岑子杰案这个同性伴侣的问题后面的背景。背景呢，当然他是认同何君堯等人所讲的中国伦理文化的背景。 嗯， 就是说中国人不接受这些东西，是吧？同理那阵时的庄丰源案、吴嘉玲案，那些在大陆来到香港，因为父母没有居留权，在这里出世的细路，当时的终审庭判决他们是有居港的权利，这个都是顾及到是中国的伦理背景，是吧？这个呢，因为他在这里出世的， 是 吧？你由香港，你可以说那个背景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呢班人系喺香港出世，点解咧系不拥有香港嘅居留权呢？啊，嗱，呢个咧就系你拗到呢啲嘢咧，系好情绪化啦。 即系血浓于水啊！ 啊，咩叫 context 啊？ 骨肉情深啊！ 啊，咩叫 cultural context 啊？血浓于水啊！大家都系中国人啊！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啊，呢个咧骨肉情深啊！啊啊，当你大陆嗰啲人啊，系要你香港嘅时候咧，就话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啊！但系你明明啊，去到北京同埋上海搭飛機咧，你揸住本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要排境外嗰條隊啊！啊，對唔住啊，你係境外啊，你唔係國內嗱。呢啲咪就係中國嘅政治嘅情緒語言係咪？咁所以咧就我諗咧就呢單嘢咧，中方有理由懷疑呢個係中方啊，就唔止係呢個何君堯啦。中方邊股勢力我哋唔知啊，可能係文匯大公嗰幾個寫手，亦都可能係支那會上市啊。啊！嗰陣時代表嘅一啲呢個咧中聯辦嘅一啲咧官員啊，係對呢個終審庭嘅判決咧係不滿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請嚟呢個列顯倫前大法官係做救兵。點解不滿咧？我話俾你聽，因為正如列顯倫文章講，提出呢單訴訟案一路懟到終審庭嗰個人就係岑子傑，而岑子傑係一個曾經被控係違反香港版中国国安法，而且服刑咧系获释出嚟啊，因为呢个咧叫对人就不对事。呢件案既然吸咗个岑子杰上去咧，对于好多中国人嚟讲咧，就觉得系有问题嘅，因为你岑子杰咧系一个咧叫国前国安啊，叫做咧释放犯啊，咁再加埋後面嗰啲咩美國紐約嗰度登記同性婚姻啊等等啊，一講到美國婚姻啊，你有一個同性戀嘅伴侶，原來係紐約嘅美國人啊，呢啲仲唔係外國勢力，所以會觸動到嗰只咧情緒嘅神經就係咁解啦。呢個咧就係因為岑子傑嘅問題，你出咗嚟你唔應該再搞嘢，你係咧規規矩矩接受監管，一句聲都唔出，雖然你冇聲出。你冇出个声，但系终审庭代你出咗声，系代你出入监之前啊，系作出一个支持你嘅一个最终嘅判决，咁就唔得啦，系咪啊，鲍生？ 简而言之咧，就系呢个彩唔俾你岑子杰攞咯，因为如果你最后特区政府系要立呢个法例，就会令到人觉得呢个岑子杰咧扳回一仗。就会这个是一个中国人呢 一个声势问题、啊。 是啊一个 你好威啊。 感觉问题、啊、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理性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我想讲回列显伦法官这个文章呢，其实我都很辛苦的老人家呢监粗来的。因为刚才我除了讲呢个 declaration, 就是这个宣言呢，他将它贬低不是一个法律的 order, 命令呢之外呢，还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小的比数。去判決啊，呢個所以佢勝訴嗱，大家都知道咧，喺法庭裏邊咧係有完整嘅規則，係究竟譬如邊啲案件係要全體通過， 係 要呢啲係清楚嘅，有啲係需要大比數通過啊，咁但係有部分嘅案件咧，只要係多數通過就已經係可以 呢個不嬲都係咁樣噶啦， 不嬲係咁， 三比二通過就係通過。不需要全票通过。 等于美国选举你赢就是赢。赢一个州你赢选举人票，你赢一票你都是赢。不要说多数少数这样通过，最后你都是美国总统来的。这些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通俗的叫游戏规则啦。正式的就是叫法律呢，其实明文规定。咁如果你喺个文章里面你都话，因为佢系少数通过，暗示或者明示，其实呢个判决咧系冇说服力嘅。咁你显得呢个法官咧，佢以往啊，佢去判决嘅时候，有冇去用呢啲咁嘅判词咧？嗱，呢啲系会显得佢好少加，亦都系背后我真系有啲理由相信咧，究竟嗰篇嘢系咪佢写？而第三点就当然就系讲到佢话宣言啊。里面咧就话俾两年咧，特区政府去 operate， 即系话咧， 即系你要立法啦。 系啦，其实个意思个 operate 咧运行嘅意思系叫你俾时间你立法。咁佢话点解唔即刻执行？咁但系大家都知道立法系需要时间噶嘛。 即係嗰個終審庭俾充足嘅時間特區政府去進行 operation 或者係叫立法，咁呢個係好合理。佢連呢一點都列埋一個原因咧，你就見到佢好辛苦啊！即係佢 one two three 三段論咧，依三個理據咧，隨便一個即係稍為有邏輯理性嘅啊，對法律有基本知識嘅人咧，都可以駁斥得到。但你竟然出自一個咧啊前呢個大法官咧，就顯得好肉酸啊！我覺得。 佢話佢呢篇文章，佢話政府行政機構唔係終審法院嘅奴隸，我都講咗 slave 呢個咧判決有約束力，唔等於咧係佢係你嘅奴隸主。嗱、這、呢個講完啦。歸根結底，佢香港家事法結構任何改變係行政立法機關的責任，而不是司法機關。如果係咁，你設個終審庭嚟做乜嘢咧？係嘛？啊，呢、這個莊豐源案、吳嘉玲案要求嗰啲咧。是冇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嘅呢啲細路仔啊，係得到永久居民，咁啊何嘗唔係家事呢？係咪啊？你講得啱啊！正因為呢單同性戀嘅特權利案係香港嘅家事，而不涉及中國嘅外交同埋軍事，不涉及咧係國家嘅行為，所以唔需要向人大尋求釋法，所以終審庭絕對可以咧係作出呢個裁決。呢、這個裁決咧係講得好清楚。就是咧，要你咧喺兩年內係 comply， 即係遵守啊！呢個咧，佢咧係引述咗呢個咧香港嘅人權法案嘅第十四條。嗱、啊，除非嗱、啊、你而家要改變終審庭呢個判決咧，嗱、啊、我教埋你啦 ，OK？ 我教埋你啦，好唔好啊？我今次我唔收錢啊！除非你話呢個同性戀伴侶登記嘅婚姻案咧，係與西方社會嘅 LGBT 呢個 social movement 咧。是相对应。这个叫 social movement 呢是一个社会运动。亦是一个呢政治运动。嗱你除非你特区政府呢是可以说服你个主人呢即是你哋嗰个所声称嘅中央。就是如果此案一开是会引入西方国家嘅 LGBT, 即是彩虹同盟这个呢政治势力入到嚟香港。嗱因此呢就会危害香港嘅中国国家安全这个此其一。第二，如果你准许大量嘅同性伴侣登记婚姻咧，会影响香港中国人嘅生育率，系咪？如果你话西人、白人或者南亚裔去登记同性恋婚姻，唔关你事，因为佢哋啊喺个种族方面咧，佢哋唔系华人，唔系中国人。但系你话咧，岑子杰此案一开，你而家香港生育率低啊嘛，中国都系啊嘛。啊，将来唔够啊，廉价劳工厂啊，劳力劳呢、这个血汗工厂嘅工人啊嘛。你而家整單咁嘅嘢，個個同性伴侶啊登記婚姻，將來收養隻狗啊，收養隻貓啊，你咪令到中國嘅人口啊增長係面臨巨大嘅威脅啊！呢、這個係咪缺乏啊？嚇、這、呢個咧，香港啊，你係咪缺乏咗呢個叫對中國國家人口生育安全啊嘅保障，而且危害啊？嗱，你向你嘅阿爺咁樣申訴，就令到中國人大常委咧係去釋法。系嘛？就咧呢个所唔系话就终审庭嘅判决啦，系就香港嘅人权法。你话香港嘅人权法咧，系第十四条不能够与港版国安法嘅精神有所抵触。你讲精神就得啦，大不晒噶啦，系嘛？嗱咁样咧，就再系由你哋嗰个阿爷啊，系人大常委，我知佢哋烦，俾你烦 Q 到七彩噶啦，点都要你叫夏宝龙啊，掹衫你，唔该你啊，帮一帮啊，因为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呢个黑暴分子岑子杰啊，吓佢死心不息出咗狱之后，配合终审庭啊，系里边嘅一啲咧系疑似嘅外国势力嘅法官咧，企图喺香港咧系破坏香港嘅国家生育能力嘅安全。嗱咁样咧讲得通啦。嗱，我今日免费弹条桥俾你，文汇大公可以咧遵从风云高呢条 line 咧，你哋爆分唔紧要噶， 陶生， 我唔死。 唔系啊，我意思原本都想咁做啊，但系你风云谷讲咗之后，佢哋就要 爆 气，就唔敢做啊嘛。系啊，斗气 啊，斗气啊，你同我斗气喺个理性嗰方面你输紧噶，好多人都同我斗气啦。2015年啊，德国收容啊，110万难民啊，嗰啲咁嘅非法移民啊，我都话一定啊，系咪捉虫入屎乜噶啦？咁你斗气啊！斗气而家咪 好多斗气，例如话 你唔好同我斗气、 啊，我 预测 Donald Trump 当选当时都好多人斗气，系咪先啦？啊，不过唔紧要嘅，我觉得 唯一系呢样，你不能够话终审庭嘅法官嘅判决系意见， 你只能够寻求人大常委的释法，就国家安全的那个精神，是不是是同呢个叫人权法同埋岑子杰案啊，系有一个基本嘅违反，咁就通啦，系嘛？你听列显伦咁讲嗰啲咩奴隶啊，咩 lawless institution 啊，呢啲系一啲好 emotional 嘅 rhetoric， 系一啲咧即系一种怒意啊，同埋一种嘅仇恨啊，系驱使嘅用嘅一种嘅嘅 addiction， 门生写啊，或者已经系写好俾佢署名噶啦，嗰篇嘢咧即系。俗称啊，真系含金量甚低啊！啊，里边咧唔系法律嘅语言，亦都唔系一个西方理性逻辑嘅推演，里边咧曲解咗好多内容，所以咧，嗱，即系你一系好似你话用颜色革命咁就万能 key 啦， 颜色革命嚟噶， 系嘛？你指责呢、這个呢、這个终审庭嘅判决系颜色革命咯，咁你就可以用国安法，跟住提醒人大。 嗰支旗俾你睇到噶啦，系彩虹同文，仲唔系颜色？七种颜色添啊！平时一只颜色啫。 好中国人嘅解释啊！呢个好中国人嘅解释啊！ 系中国， 仲唔系颜色革命？系嘛？彩虹系嘛？ 喂，以前嗰只咧咩咩黄色啊、灰色啊、嗰啲阿拉伯之春啊，嗰啲一只色啫。呢家彩虹七只色啊，惊唔惊啊？七只色埋嚟啊，七鬼拍门啊！你惊唔惊？啊，仲唔系颜色革命？嗱，你用呢样嘢，我教你中国香港特区律政司同埋曾国维，你要喺列显伦面前认错认衰，然后借用我风云谷弹俾你呢条桥，就报请人大常委。你一讲到咧危害国家安全啊，七只颜色嘅革命咧，你哋阿爷咧系当堂起降噶啦，系嘛？呢个咧就可以令到呢个终审庭嘅判决无效。如果唔系，你再唔好再同我讲，你香港系用普通法嘅法治咧，系有效经验，系嘛？啱唔啱啊？啱唔啱啊？你可以驳斥我啦。我今日我冇道德判断啊，我冇话到同志运动啱定唔啱，亦都冇话到中国人嘅情绪啊，吓系高等定低等啊？我系就呢个列显伦先生呢篇文章嘅字眼嗰、那个 diction， 同埋就一个 rationality 嗰个理性嗰、那个 argument 里边咧，系去。同大家抛砖引玉，今日睇得风云谷嘅好多系律师啊，相信又亦都有啲现任同埋退职嘅法官啦，系嘛？吓、啊、嗱，如果你觉得我讲嗰啲系垃圾嘅话，你哋可以如果够胆啊，你哋可以留言啦，系嘛？啱唔啱啊？啱唔啱啊？所以呢件案大镬嘢嚟噶，非常之大镬。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